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武林天下， 各位侠客，今晚武林天下继续给您讲述红岩四大女巡捕之一新月的传奇故事，敬请收听。 这个时候，易钗已经坐倒在地上，气喘吁吁地说不出话来了。温天真说：“把京师蔡相要的密函拿出来吧，我就可以让你死得痛快一点。”交出密函，换来的只是死得痛快。解药当然没有，但是死得痛快已经是温天真对于对手最大的宽容了。那个易钗说：“ 我真的不。 哈哈哈，你要说你不是新月？”这个易钗重重的点点头。任何一个人吐了好半天之后，都会连回答一个是字的力气都不会有了。温天真又说：“哈哈，你真的不该扮作易钗，因为蔡相自从得到消息的10天之内，已经把由西夏到京师水路两路所有的传递官家消息的线路封锁。如何差遣？差遣何人？差遣所谓何事？都须得禀报得一清二楚，又怎么会凭空多出你这么一个莫名其妙的易差呢？”权相的势力一手遮天，更兼此事事关权相切身利害，自然是全力出击。温天真这一条路线上，飞云镇以南有权相蔡京门下的走狗杀鸡取卵帮中雪刀郭白、夜雨唐放、快剑朱颜三个人，先发现了敌人的踪迹，然后以烟火信号报告，随后由南往北从敌人的背后掩杀过来。而飞云镇以北有同是温门高手的暖剑温火，由北向南截杀，约定在飞云镇最高最偏僻的飞云铺联手合击京师诸葛先生门下红岩四大名捕中的老三新月。这本来是一个天衣无缝的截杀计划，等这张铺天盖地的网合拢，新月就死定了。只可惜执这张网的手突然出现了一个漏洞，那就是温天真犯了一个错误。他太高估了己方的实力，或者说他太低估了红岩四大名捕方面的实力。而且更重要的是，这次他们要追杀的是一个女孩子，一个美丽的女孩子。温天真心里埋藏着一个小小的秘密，那就是他看上了新月。那是在京师的风雨楼，一个风和日丽的早晨，他看见了在吃绿豆糕的新月，纤腰束素，洁齿如贝，目若寒星，眉如弯月，万花丛中一握手，使我衣袖三年香。虽然从来没有握过新月的手，但是温天真已经醉了， 他的心已经叠印上了新月的影子，可惜没有接近的机会。所以知道这次的行动是劫杀新月之后，他在温门大龙头温良面前主动请缨并如愿而来。原来的计划是等待三方会合，然后再向新月出手。可是这么冷的天，温天真实在没有耐心等下去，而且新月已经中了他的一入鬼门关永世不得还，所以他先暴露了身份。再说那位义差，他是新月吗？温天真还没有真正确定。义差突然又嘶哑地叫了一声说， 我真的不。 他在这个不的后面还含含混混地说了好几个字，但声音又低又暗哑。温天真努力地动了动耳朵去辨别他话里的意思。可是就在这个时候，那个义差突然跳起来，向拴在树上的枣红马冲过去，快得像暗夜里突然从灯光中逃逸的野兔一般。他要逃，哼，中了我的一入鬼门关永世不得还，还要逃？他到底是不是我曾经见过的那个美丽的女孩子？他的动作如此之迅速，难道他根本就没有中毒吗？难道他根本就没有吃下那碗有毒的面吗？一个又一个的问号像一串繁密的鼓声敲击在温天真的心上，他感到万分惊怒。温天真发出了奈何锁，那就是一条鲜红的套锁，盘旋反复着向急冲的义差头顶上套落下去。鲜红的锁，它烦乱地向温天真的思绪，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求不到又如何呢？求得到又如何呢？他是新月如何？他不是新月又如何？温天真发出了奈何锁，此时此地他的心情也是无可奈何。自从起步到枣红马不过三四丈距离，义差想的是上马挥刀断缰飞奔逃逸。义差的手几乎已经触到了枣红马马背上顺滑的马鬃，但那个时候枣红马突然长嘶了一声，突然发出了一道剑光，一匹杀人的马，一道温暖的剑光。那天早晨，飞云镇上有一个十分的老头看见了飞云铺上惊心动魄的这一幕，然后飞奔着去讲给镇上的人听。 特大新闻啊，特大新闻，特大新闻，那阿福啊一点儿都不傻，一点儿都不结巴，而且手里抡着一条明晃晃的红绳子，去往一个义差的头上那么一套。什么什么什么，那阿福是不是发疯了？那个义差呀要跑过去骑马，可是那马在树上拴着呢，一下子回过头来拔出了一把宝剑就刺向了那个义差。什么？嘿呀，马会拿宝剑？你再说说再说说，然后呢？是不是那个义差突然就咬了马一口啊？不是不是，那个一差呀突然一招手，天上呢就一下子出现了1000个月亮。什么什么什么什么？1000个月亮？那会不会有1000个嫦娥和1000个小白兔啊？没有没有啊，1000个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1000个，总之有很多个弯弯的月亮突然向阿福和那匹怪马的头上砍将下去。 这时候求救的消息已经传到了梅允诺身处的搜狐堂的案件。消息 来得很急迫。第一个消息是从信鸽的脚踝上带来的，上面写着：新月于飞云铺遇袭，斩杀温门高手今天真冷温天真和暖剑温火于1000个弯月之下。梅雨诺看完这个消息以后，轻轻地叹了口气。搜狐堂此时一个人都没有，静的能听得见花落的声音，所以梅雨诺轻轻地叹出的这口气，也竟然在寂寂的大厅里激荡起小小的回声。啊，想不到温天真竟然会犯如此低级的错误。轻视敌人，轻视对手，必将遭败，更何况温天真竟然爱上敌人，岂非更错得一去千里，一塌糊涂？他败不足惜，死也不足惜。那么第二个消息是由一个满头是汗的劲装汉子奔马疾驰送来的，他的马竟然直接地冲进了搜狐堂的大厅，可见情势有多么危急。消息，全相门下精锐几乎已经倾巢出动，务必截杀新月于赴京师之途。梅雨诺凝视着这窄窄的纸条上的寥寥数语，眉头轻轻地皱了皱，自言自语说：哼，到底是什么样的密函竟令全相如此大动干戈？墙外既是风起云涌的江湖，可是墙内的梅花开得正艳。这时候梅雨诺回身叫道：小过。小过是一个人的名字，也是梅雨诺最信任的心腹。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只要梅雨诺一叫小过，他就会毫不耽搁地出现在梅雨诺的视线里。果然，一个清瘦的年轻人随着梅雨诺的呼声悄然出现。哼哼，小过，庭外的梅花开得这么好，你干嘛不去折一束回来呢？梅雨诺的笑是对小过最好的嘉奖，而且小过是如此的乖巧，他不能不嘉奖他。在第三个消息传来之前，一束盛开的寒梅已经摆放在梅雨诺的案头，而且在梅雨诺一盏雨前茶还没有饮尽的时间里，小过不但已经剪好了梅花，而且带来了新月向搜狐堂求救的第三个消息，那便是一枚小小的金牌，刻着两个淡雅的秦篆小字，正面是一个救字，反面则是一个急字。这正是诸葛先生说过的救急金牌，是红岩四大名捕与诸葛先生府紧急联络的信物，非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是不会启用的。梅雨诺淡淡地说道：那个送金牌来的人呢？梅雨诺问的是小过，小过规规矩矩地垂手站在他的案侧。小过说道：那个送信来的丐帮四代弟子已经走了。什么？你已经把他送走了？这时候小过的神态越加恭谨道：据属下观察，此人已经中了南宫世家的朔雪神杖，恐怕已经挨不过4个时辰了，所以才任他告退。哦，怎么，全相那边竟然使动了南宫世家的人出手拦截新月了？ 然后梅允诺不再说话，只是用食指和中指将这金牌在手里捏来捏去。过了一会儿，他说：“这件事，我们府上还有什么人知道啊？”小过答道：“除了总管您之外，再没有人知道了。”小过的言外之意就是，我早已经把这件事情给忘掉了。梅允诺赞许的点点头说：“嗯，小过，你做得很好，退下。”不过半个上午的时间，已经收到新月三道求救的消息，看来从西夏一路过来，每一步新月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两天的路程，也不知道新月这样一个弱智纤纤的女子熬都熬不住。天这么冷，梅允诺在寂寞的搜狐堂里也暗暗的在想，该加一件衣衫了吧。此时新月在向京师的路上，一路他已经扮作了义差、贩夫、走卒、抬轿的莽汉、担担子的货郎、80岁的老太太、梳着羊角辫的小姑娘，甚至有一次还扮作回门的新娘子。不过每一次都给敌人识破了，他只有躲、拼、杀、逃，躲不过就拼，拼不过就杀，杀不过就逃。但是到最后逃不过呢，那他还没有想过。因为新月自名列红颜四大名捕以来，还从来没有面对过这样复杂的问题，所以也就没有思想准备。他的目标是京师，而敌人的目标是他，新月。丧天荡是一条路的名字，泥泞狭窄，不过却是进京师的必经之途。这么冷的天气，路上的沙质的泥土非但不坚硬冻结，反倒是一脚下去能踩出水来。路两边的芦苇瑟缩着，显现出了一片凄凉的神色。两头箭骡子拉着一架小小的马车，正由南往北哒哒哒地过来。马车上深蓝的轿帘低垂，车头上那个抱鞭子的车夫在北风里缩着脖子，好像是要睡着了似的。这辆马车并无丝毫奇异之处，与它相比，自北而来的马车却大气豪华富贵得多。那北来马车其实没有行走，不过是在略微的靠向路边停着。拉车的是四匹白色的骏马，马车也是白的，轿帘是白的，其余的车轮、车辐、拴马的缰绳，乃至御马的车夫、雪山狮子和虚汗一身服饰，都是白色的。非但白，而且是新的，白得干干净净。这样一辆纯净的马车静静地停在丧天荡的烂泥里，给人感觉非常奇异。而且那御马的马夫静静地坐着，他不说话也倒罢了。奇怪的是，四匹驾车的白马竟然也在寒冷的天气里不动不叫，泥塑木雕一般的安静。任何人从马车身边经过的时候，都免不了向他多看上两眼。丧天荡的路非常的狭窄，所以当小马车行进这架奇异的白马车的时候，堪堪要将狭窄的路面全部挤满。只见这辆血色马车织金绣银的轿帘轻轻的一挑，露出了一截雪藕般的腕子，洁白细腻， 骨肉匀停，而腕子上套着的三个金光闪闪的镯子随风轻轻荡着，更显得妩媚动人。这边抱着马鞭的车夫看得痴了，见到这轿帘下美丽的腕子，直爱杀到心眼里去，便暗暗想到： 哦呦，此生若能娶这样的女子为妻，就算是折寿三十载，又有何憾呢？ 想着看着，这位车夫嘴角的口水便忍不住滴滴答答地流了下来。 新月传奇，作者幽客李陵，演播燕姬轩，录音师张笑音，编辑海燕。明晚武林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武林天下， 各位侠客，今晚武林天下继续给您讲述红岩四大女巡捕之一新月的传奇故事，敬请收听。 驾车的雪山狮子微垂的眉毛皱了皱，突然挥手一扶，隔着丈余的距离，使这边的车夫哎呀一声直跌到路边的泥沟里去了。挑起轿帘的当真是一个十分明艳动人而且有十足女人味的女人。她探身向外望了望，皱了皱眉，想必是对满地的泥泞十分厌恶，然后回头说道： 公子要亲自下车吗？ 他的声音清脆，每说一个字，鬓上的环佩就叮咚作响，更显得妩媚可人了。轿中人又咳了一声，没有说一个字。驾车的雪山狮子连忙跳下车，将一大块雪色的地毯轻轻地铺在车前的地上。这地毯的质地与编织工艺也是极为精美的，想必是来自波斯一带的精品。然而赫胥汗将它铺入泥泞之中，却连眉头也没有皱一下。能有这么大排场的，除了南宫世家的吴雪公子之外，想必再无人可以做到了。有一只细瘦的胳膊轻轻地搭在了这女子的肩膀上，这女子细声地说道： 公子小心一点，外面风大。 南宫吴雪轻轻一步下来，她是一个清瘦的年轻人，身体显得非常单薄，他的脸更是白得惊心，他的身体也纤弱得惊人，两只手青筋暴露，而且不停地在轻轻地颤抖。可是江湖上有几个人敢轻视他，敢轻视他的这一双颤抖的手呢？绝对不会超过三个人，只因为他是这一代执掌南宫世家的少主吴雪十四公子。雪山狮子的神态已经开始变得恭恭敬敬，垂手施礼在南宫吴雪的身侧，为他遮挡呼啸的北风。南宫吴雪向雪山狮子说： 谢谢您，贺六叔。 他的神态非常谦和，温文有礼，然后拱拱手向已经没了车夫的骡车轿中说道： 轿中可是名动京师的新月姑娘？ 他只不过刚刚做了这么一个简单的动作，就轻微地喘息起来。也难怪，他是个病人，他是有名的病神，叫南宫吴雪，一身是病，还一身武功，无一刻无病，无一刻无神。他的全部的病就是他的全部的武功。他只不过是半个江湖人，只管半个江湖事，也即是自己南宫家的家事。事不关己，高高挂起，醇酒美人，香车宝马才是他的最爱，所以他是不会死的， 要死，也是给美酒醉死，给美人爱死，给登徒子羡慕死，但绝对不会被别人杀死。骡车上的小轿帘子微微地在风里抖动着，帘子后面的人是不是新月？是不是已经连遭追杀袭击，已经疲惫不堪，在南京风雨的新月？南宫吴雪微微地笑了一下。吴雪受京师蔡相所托，向新月姑娘请教一招。姑娘既然不愿移帘架相见，请恕吴雪要得罪了。只见轿中仍然没有动静，南宫吴雪回身便道：“ 杖来。” 车上的女子双手捧着一条通体雪白的短杖递给他，一杖在手，南宫吴雪的身体突然如标枪般的立得笔直，他的手不再颤抖，眉宇间的萎靡之色顿时消失，代之的是如雪的杀气，映得他身侧的鹤须汗眉目生寒。一丈，仅仅一丈，一招，仅仅一招，足以令北风失色的一招。南宫吴雪已经发出了他的朔雪神杖，朔雪神杖，逆北风而行之，逆暴雪而冲之，逆天地一气而极上，这一招叫做白眼。不理江湖事，不管世人清白眼，我即是我，我行我素。一招发出，丧天荡的天便突然变了。天地变色这一招，若非亲眼所见，恐怕没有人会相信，这么一个瘦弱的年轻人能够发出如此声势惊人的一击。掌风一起，已经将骡车的轿帘卷起，有人在仪仗里突然轻轻地咦了一声，错，应该是有三个人同时惊奇地咦了一声，然后掌风息落，南宫吴雪突然一声吐出了一口鲜红的血来，轿帘卷处露出了一个端坐的女子，柳眉杏眼，粉腮朱唇，极是俊美，但是她的双眼却露出了恐慌万分的神情。第一个发出声音的是南宫世家那马车上的美丽的女子，她暗暗地说道：“原来京师赫赫有名的红颜四大名捕里的新月姑娘，长得这么美呀！”平心而论，这轿中的女子相貌不及她十分之一，不过他本来以为江湖上打打杀杀的女孩子可能都会长得像猛张飞一样丑，所以乍见之下跟自己所想的有云泥之别，便小小的吃了一惊。第二个惊异的是雪山狮子贺虚汉，因为他在这风动轿帘的一刹那发现轿中人根本就不是红颜四大名捕里的新月，他感到极为吃惊。新月没有在轿中，那么新月在哪里呢？己方是否已经中了新月的圈套呢？新月是否会自另外的角度发出袭击呢？保护公子，这是他在短短的一刹那里思考已定的问题。保护公子是比自己的生命更加重要的事情。最为惊异的是南宫吴雪，他的杖已经发出，可是突然发现对面的人非名捕新月，而且对面的人根本就不会武功。 更要命的是，那个女子是给人点中穴道放在窖里，所以才不能动，更不能出声。南宫无雪嘴唇动了动，发出了一的声音，然后收力收杖。朔雪神杖出招难收，但是南宫无雪还是硬生生地收回了这一杖。因为他天生聪明，是练武的上佳之志，已经将南宫世家的朔雪神杖修炼到了无以复加的境界。饶是如此，附在杖上的澎湃内力也就反撞回来，令他内脏受了极重的伤。何须汉抢上来扶住他的左臂说： 哎呦，公子你怎么样？ 突然看到南宫无雪的脸极度惨白，南宫无雪叹息地说： 快快快救那个女子，她不会武功。 南宫无雪的背无力地靠在车旁，显然意见已经疲累之至，而他身后车上的女子却苍白着脸，心痛的几乎要哭出来。只见贺须汉抢过去，如风一般解了对面女子的穴道，反手拎出车来，然后将她掷在地下的泥水中。 快说，心月在哪儿？ 他的面色铁青，双肩颤抖，可见已经愤怒至极，但是地下的女子却嘤嘤地哭得一个字都讲不出来。南宫无雪突然说： 贺六叔，不用问了。 的确是不用问了，因为新月已经出现。刚刚给贺须汉击落沟中的车夫已经重新站了起来，而且甩掉了一身满是污泥的衣衫，虽然满面疲惫满身风霜，但是仍然英姿飒爽，可不正是名动京师的红颜四大名捕里的新月吗？这时候新月向南宫无雪深施了一礼说：十四公子在激战中仍能够避免伤及无辜，令新月无比佩服，无比感激。其实新月为了避南宫世家朔雪神杖一击而改头换面，更是雇用了寻常青楼女子在车内假装自己，引发南宫无雪一击。他虽然算定南宫无雪必定不会伤及无辜，但是朔雪神杖一击，天地变色，他想不到南宫无雪竟然会因为收回这一杖而自伤内腑，如此仁义，令新月心里又是感激又是敬佩。这时候南宫无雪面色苍白的笑笑说：无雪受京师蔡相所托，向姑娘请教，而今已见约而来，神杖已发，闲事已了，也便告辞。新月面容整肃地说： 十四公子的人心侠骨，新月一定会如实向诸葛师叔回禀。 啊，吴雪推脱不过蔡相所托，向红颜四大名捕出手也是极为惭愧呀，希望诸葛先生能体谅吴雪的难处。南宫世家里上一代有人因为国事开罪朝廷重臣而被投入天牢，求到权相门下几经斡旋才得开释，所以南宫世家就欠下权相一个人情。南宫无雪继续说： 我南宫世家可以为相爷您做一件事，无论何事，无论对错，都倾力为之。 这是一个很重的诺言， 但是全相解救的那个人也是南宫世家里很重要的一个人物，所以南宫无雪为还情而来。一朝过后，还情已了，南宫无雪说，其实我们这一战是避免不了的。南宫无雪听说过新月的刀，新月弯刀，一刀斩下一千个弯月的风情。南宫无雪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的眼睛在上下打量着新月的手，此时刀并没有在他的手中，新月的手上却有四道皴裂的伤口。伤口，心伤。南宫无雪说，新月姑娘，你的伤要不要紧？谢谢十四公子好意，不必烦劳。而且此去京师，想必一路还有江湖朋友来招呼，更不敢耽搁公子的行程。来的路是一片风雨，去的路更是风雨一片。千山我独行，公子不必相送。新月重新上路的时候，已经恢复了原先的装束，因为南宫无雪告诉他，无论怎么易容化妆，全相那方总能够捕捉到他的消息，在诸葛先生一方肯定有内奸。新月不想再躲避，该来的杀阵一定会来，躲也躲不过，不如痛痛快快地战一场。新月弯刀就悬在他的腰畔。第四道消息传来的时候，梅允诺刚刚在晚餐桌前坐下来，他的手握着一杯葡萄酒。所有的消息他都没有报告诸葛先生，因为还没有到最危急的关头。这面救急金牌是由飞过搜狐塘的一只龟鸭衔来的，而这只通灵性的乌鸦放下金牌就倒下了。小过仔细的检查以后说，他中了蜀中唐门的狂风沙了，能支持着冲到搜狐塘已经是天大的奇迹了。怎么？蜀中唐门已经出手？而后第五道消息也飞来了，是一张附在一张凋零剑上的纸条，由一张四五百斤力气的强弓直射到搜狐塘的水墨青砖墙上。纸条上写的是，神杖无功，新月奔向野猪驿。梅允诺自言自语地说，朱毅，野朱毅。这一顿晚餐梅允诺吃的时间很长，因为给传来的消息打断了两次。一次是一条不知道从什么地方闯进来的丧家犬，从嘴里吐出了一枚带着血迹的救急金牌。另一次是从天而降的一只断手，断手的掌心里牢牢地握着一只白森森的牙齿，握得太紧了，以至于小过用一把牛角小刀用力地把断手的五只手指全都撬断了，才把金牌拿出来。小过的脸有些发白，他说，磨牙吮血。他说这四个字的时候，每个字都带着微微的颤音，然后似乎也是自言自语地说，磨牙吮血， 新野这一次死定了。梅雨诺看见小过脸色都变了，便说道：当然是磨牙吮血。这样一颗惨白的牙齿，除了代表磨牙吮血帮，便无他人。同时梅雨诺也对自己亲手组建的诸葛先生一方的消息传递网络感到非常满意。不管在多么危急艰苦的环境下，不管敌方的封锁有多么的严密，仍旧能够将所有的消息千方百计地传递过来，可见整个消息网是非常灵敏的，而且非常有效。可惜己方损失已经太大，只要由此可以推断全相一方狙击之疯狂，更何况全相已经启用了磨牙吮血帮的力量。什么时候报告诸葛先生呢？梅允诺在等待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道消息，消息来的时候应该也就是谜底即将揭晓的时候。 新月传奇，作者幽客李陵，演播燕姬轩，录音师张笑音，编辑海燕。明晚武林天下，请您继续收听。